在肩膀塞里，没什么悲伤，别再愤怒的回望，回到你的好地方。说在肩膀塞里，明天你会遗忘我的模样，但要记得这首歌怎么唱。说再见吧，萨利，没什么好悲伤，那等待总是漫长，却没有用，不是吗？说再见吧，贝贝，不会一直剩下，但是萨利要记得这首歌怎么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唱。哇哦，这样歌声我简直是太沉醉了。嗨，这首歌呢就是 Sally， 来自于我们今天的这位非常厉害的歌手，他就是菊奇。欢迎菊奇。 大家好，我是菊奇。 哇，欢迎欢迎。其实今天呢，这个确实把 Sally 其实是准备当 C 位主打歌带给大家的、对，但是没想到开场就把这个主打歌带给大家了、是的。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了菊奇哈，菊奇应该是第二次来到挑战新歌手了吧？ 是的，上一次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对， 是吧？那再次来的这个，来到这个熟悉的场景，有没有觉得很怀念呢？ 我觉得非常棒。其实我上次来的时候就觉得，在这里唱的感觉非常好，它有一种小型的不插电的对 live 的感觉。 对，那刚才就是你自己在唱这首 Sally 的时候，有没有被自己这种情绪所感染？有没有就是全情投入的在演绎这首歌呢？ 是的，因为这首歌本身是我最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它是我对今年早些时候创作的，然后对它其实是那首。 上次来的时候唱这首歌了吗？ 没有， 上次还没有这首歌是吗？ 这一次对， 开心， 从十一月开始是对，最新披露的这首歌 啊。好，那么这首 Sally，那绝对要隆重的带给大家。我觉得真的不仅说是没有让人觉得失望，反而是一种惊艳的感觉。 对， 但这首歌听起来好悲伤，我就觉得就是好像听完之后，哎呀，迷之泪目，好想哭。 对，它是一个这样的感觉，因为它我们像早些时候它是乐队，然后在 live house 和歌迷近距离的互动的这样的感觉。因为我当时想象到的一个画面就是，因为我现在的乐队活动的会比较少一些了， 对吧？ 就是说，对，就好像说，乐队总有一天是要和他的歌迷告别的，他可能每个人都要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包括这个歌迷本身也是。 对。 所以就是 Sally 这个名字，它其实是我们都很喜欢的一个乐队叫Oasis， 绿洲乐队的一首歌叫 Don't Look Back in Anger， 它里面提到了一个 So Sally Can Wait， 是他歌词里面提到的这么样一个女生。 所以其实是致敬，就是你们喜欢的这个绿洲乐队是吧？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如果你听到那个编曲的版本的话，它其实听上去也会像绿洲乐队的一个编曲。 对， 但是我今天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用弹唱的方式来把它带给大家，就感觉距离和听者是更近的。 是的，对，我们今天也准备了这首歌的原版哈。如果要是节目结尾有时间的话，也可以把这首歌完完整整的再放给大家听。 是的， 是的。那么今天呢，请到菊奇再次做客挑战新歌声，真的是非常的开心。而且聊了一下，我们是很有渊源的。菊奇是南京人， 是的， 对，然后长期生活在北方。我呢是北方人，在南京，这个虚度了4年的大学时光。对，但是我觉得虽然说我可能在学习上并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建树，可是呢我在南京的吃喝玩乐倒是挺还是非常喜欢的。 因为我最近才有回到南京演出，所以 对 就把小时候常吃的那些东西全部都重温了一遍。哇，那个感觉真的太爽了。 哎呀，太爽了。我们不如先聊聊家常吧，我先不聊音乐。 对， 其实我是09年毕业了业之后就再没回过南京。就这么一算的话，我是已经十几年，基本上10年了，10年没有回到这个城市。对，所以南京 因为它每天发展都很快嘛，现在应该变化很大吧？ 对，就是你包括城市的建设，我现在回到我原来就是小时候住的家的附近的时候，都在施工。 哦，是吗？ 对，就是，但是所有以前的那些就是小的店面呢，现在都搬到街角上面。到了晚上的时候，就是那些柴火馄饨啊， 哇， 对，然后鸭血馄饨，包括那些炸串的一些摊位都摆在路上。 我的天哪！对，我记得当时上学的时候，南京，我到现在印象最深的就是新街口地区。对，因为那个好像是所有的女孩子可能都会去喜欢的， 莱迪呀， 啊，对对对， 便宜的，对，但又好很好看的衣服。 莱迪现在是不是也升级了？ 应该是吧，对， 是的，我觉得那时候莱迪就是一个地标性的建筑， 对对对， 然后这个左有莱迪，右有德基，反正你什么品质的都有。 对，所以因为莱迪那一块它现在跟那个地铁是通着的。 哦，对， 所以那块的商圈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地下铁商圈， 真的，全世界最大， 全世界最大，原来是东京最大，南京有了之后，现在是南京最大。 天哪， 对， 我突然间觉得好骄傲啊！ 骄傲， 莱迪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商场了。 哎， 它是个商圈，像什么莱迪呀、新百啊，还有什么这个 现在德基， 对，我记得还有大洋百货吧？ 哎，大洋百货也在那附近，因为他们都有地下的一些设施，对，所以就都在一起。 真的是最大的一个地下商圈。哎呀，真的是说起来好怀念啊！其实南京玩的也很多，像这个举起的家附近也是，那绝对是知名的旅游网红打卡景点。 对，是因为民国建筑群，对， 是吧？真的是哈，住在这么寸土寸金的地方，到底是什么受了什么样打引号的刺激，让你从事了音乐这个行业？ 因为就是喜欢，因为我其实家人从小他们也是很爱听音乐的，对，所以我小的时候我们家就有很多那种老的磁带。 哦，真的啊， 对，然后我爸爸有一个索尼，当时自己花了很多钱买了一个索尼的随身听，这样，对，后来他自己不太用了，很忙了，然后就留给我，然后我就用它来听磁带，后来那个转动轴都坏了， 真的， 对，马达都坏了，之后我就用它来听，每天听收音机，对，听 还是听音乐的那种音乐频道， 对，所以就是那个随身听真的陪伴了我大概有10年的时间，然后让我听到了很多很多的歌曲，对， 对，我觉得这也算是举起音乐道路的一个启蒙。是的，就我今天起的标题，咱们的直播叫做经过27层过滤的好声音。对，因为我第一次听你说话，听到你的声音，我会觉得太纯净了， 是， 对，真的是干净。 谢谢。 而且举起就是很多的粉丝其实现在都在观看哈，也在同步的收听，然后大家对你都是非常的了解，曾经参加过快乐男声，还有很多其他类的比赛，最终呢其实最近是在滚石的原创歌曲大赛当中获得了冠军， 对， 哇，真的是好棒啊。这是今年的还是说 这是2015年的时候， 对，然后之后就是现在签约了滚石唱片，对不对？ 对，然后我们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叫《无法停止》。 无法停止，那这张专辑基本上涵盖了所有的歌曲都是你来包办所有的制作吗？ 对，基本上对。然后其中包括有一首歌是我自己去做的编曲。 哦，是吗？是哪一首啊？ 是《月球背面》那一首歌。 哦，《月球背面》，但今天没有准备，是不是？ 对，今天并没有准备，因为对，我上一次来的时候其实是有唱那首歌。 哦，所以你今天特意避开了上次唱的那些歌曲。 对。 好的，这又是全新的歌单哦。对，哎呀，忘了告诉大家这个我们的互动方式了哈。那如果要是想跟我们视频互动的话，第一种是关注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菜单栏当中挑战新歌声，就可以进入到直播现场啦。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易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然后呢，不管你是分享关注小礼物，还是说可以给我们留言跟举起说的你们的心里话哈，都可以，我会看到并且同步的同声传译给他们。对，好了， 好， 那么谢谢现在已经进场的这些朋友们哈，还有这个更多的朋友在现场守候，没关系，这里不需要门票，赶紧进来吧。对，那今天我们就是当成一个特别小型的一个 live house 的温馨演出，好不好？ 谢谢。 对，我觉得你就是属于那种温润公子的形象，好像属于怎么说呢，带有江南特也不能说江南特质吧，但是我总感觉江南的这个男孩子文质彬彬，对，但你说话真的一点也不像。我本来还期待说，哎呀，那是不是可以听到熟悉的南京话？结果现在具体他一说话，我说这为什么是北京的？ 我其实可以说两句南京话，就是，因为我到北京已经很久了。 所以对，现在已经基本上没得南京口音，但是要讲的话， 没得南京口音， 对对对，要讲的话呢，基本上还是可以讲的。 哎，那你讲的是老南京话还是新的南京话？ 我们这代人讲的应该基本上已经是比较新南京话了，而且我们因为是住在稍微城北一点的地方，所以他的南京话就比较接近于普通话。 哦，是这样的。 对， 对我有一个小姐妹，然后她说啊，我是南京人，但是老南京话我自己都听不懂。 对对对，有很多老南京话，它里面有很多生僻的词。对，就是那种当地的词汇，现在已经可能不太有人说了。对， 哦，明白了。对，但是现在新南京话其实大家基本上都是可以听懂的。 对，因为它语法基本上是接近普通话的。 是的，然后我在南京上学上了4年，我觉得这个环境真的很重要。我一个东北人到那儿不出3个月，所有的南京话都能听懂。 真的吗？连东北人都可以被传染了？ 是的，是的。然后，但是我就是不会说，学了这么4年，我还是不会说。对，不过听是没有问题的。 哎， 是的。哎，那你有没有想过给自己的家乡写一首歌呢？ 我有写一首歌叫做《墙》，是2011年的时候。对，所以那首歌其实 这个墙写的是哪堵墙？ 其实就是我在南京的城墙边散步的时候，我突然有看到，对，就是有两个人把。应该是一男一女，然后把名字有在刻在这个墙砖上，然后就想，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 对对对，就是那种很早很早之前有人刻在上面的那一种。 哦， 对，然后 哎，你们俩怎么破坏公物？ 对，很不错的那个字迹，然后就想到了，然后搜刮了脑海里面所有关于南京的典故，然后最后写了这样一首歌。 我的天哪！真的是太棒了哈。对，那这个举起，你是应该我觉得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已经被问到这个问题了吧，就是你从几岁或者说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音乐的？ 我其实接触音乐的话应该是从比较小的时候了，包括我父母他们都很爱听爱唱 啊。 对， 除了听收音机，就是自己比如说玩乐器呀，或者说自己真真正正去唱，然后去写，这个是 什么时候呢？去唱歌的话一开始是我大概小的时候6、7岁的时候，跟着我父亲去德国生活了一段时间。 哦， 对， 是这样。 对，然后当时那个他们教堂有那个孩子去做唱诗班， 我的天哪， 然后就参加了， 太高端了， 就是最早的一个体验。后来到了回到小学的时候就继续参加小学的合唱团。对，然后 那你现在还记得在德国那段日子吗？ 对，记得，因为我当时住在多特蒙德，以至于我现在都还是多特蒙德这支球队足球队的球迷。 哦，真的呀？ 对对对，20多年的老球迷，他们都不信，但这是真的。 对，因为很小的时候就去到一个地方，虽然那个时候可能不是记，就是记事记得没那么多，但是你到一个地方，这种记忆还 是 很明确 的。是 的， 是的，对。 对，好了，那么今天呢，举起带着他可以说是从小跟别的孩子不太一样的这样的音乐履历，对，然后还有他结合现在所写的歌曲，还有8月份刚刚出的这张新专辑的一些歌，那接下来呢，要带给我们挑战新歌声大众的歌曲是什么呢？ 应该是我这次8月份发行的《无法停止》这张专辑里面的同名的一首主打歌， 无法停止， 叫做《无法停止》。对， 对， 但是我可能要先喝一口水，谢谢。 哦，先喝口水是吗？那你可以先出去喝一口。对，我在这撑一下场子啊，因为这个天气实在是太干了，我们的直播间呢也是比较干。基本上呢，所有的歌手他们的嗓子，刚才我也说了嘛，经过27层过滤的纯净的嗓音，那现在呢，纯净的嗓音有点干涸。这个没有水还是不行的，很少有人像我这样是数骆驼的好吗？我是真的可以3个小时不喝水，然后呢就在这儿依然声音非常的甜美哟。回来了。说我刚要说到关键的这个地方，要不要给小姐姐我打个赏呢？然后如果喜欢我的话也可以拼命的给我刷刷小礼物哟。 大家来支持道道。 是的，但是今天主角并不是我。对，今天的主角是噔噔噔噔喝过水的举起。对，然后那现在我这首歌的伴奏已经准备好了，那咱们就开始呗。 这首无法停止先听大家。 好的。 就想好很多借口来显得随意和轻松，你身后飞驰的景色却一再的提醒着，今夜星光照在你脸上，每个不会再来的时刻 起说些什么，也许还是亲吻更适合。无法停止我对你的狂热，忘了所有想象过的对策，把矜持和假装全都击破。来吧，不要想得太多。无法停止我对你的狂热，听不见他们在说些什么。这一刻不是害羞的场合，来吧，不要想得太多。旋转木马正要转动，随意而轻松，而你身后飞驰的景色却一再地提醒着。今夜星光照在你脸上，每颗不会灿烂的时刻，与其说些什么，也许还是亲吻更适合。无法停止我对你的狂热，忘了所有想象过的对策，把矜持和假装全都击破。来吧，不要想得太多。无法停止我对你的狂热，听不见他们在说些什么。这一刻不是害羞长河，旋转木马转呀转动。无法停止我对你的狂热，忘了所有想象过的对策，把矜持和假装全都击破。来吧，不要想得太多。无法停止我对你的狂热，听不见他们在说些什么。这一刻不是害羞的场合，来吧，不要想得太多。旋转木马正要转动。 哇，这首歌叫做《无法停止》，也是八月份这张专辑的同名歌曲，对不对？ 对。 好，那么《无法停止》，我觉得这首歌跟三丽比起来，那真的是温暖太多了。 对， 对，这是一首温暖的歌曲哈，所以说让人听完了之后，也莫名的觉得哇，心里暖融融的，并没有什么伤感。 谢谢。 对，那这首歌呢？就是作为同名主打歌，肯定在专辑当中是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的。 是的。 对，那你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当同名的或者说你为什么把专辑定为这首歌的名字呢？ 因为这首歌其实它是一种用非常平和然后温柔的心态去演唱的，然后我希望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很温暖，然后又没有什么太大的愁苦的，对，这样娓娓道来，很持续的这样一种温暖的情感。因为我这也是我其实对生活和对音乐的态度。 态度， 对，那我其实并不是一个在音乐路上说追求梦想的路上非常顺利，或者说 是吗？ 非常快的这么一个人，对， 到底有多么的不顺利呢？ 也没有，但也没有特别不顺利， 是吧？反正就是肯定会有坎坷，因为谁都不可能一蹴而就。 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说，有人说，举起你写歌写了十五年， 我十五年， 对，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我说没有坚持啊，就是 很喜欢啊， 因为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所以对我就会想说，它简单来说就是无法停止。对，我是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不论多忙，我都会去 写歌唱歌的人， 是吗？ 对， 哎，那从来就没有说，就是哪怕有一刻啊，觉得写歌或者说这个音乐对你来说成为了一种负担，或者说是命题作文， 对，目前来说都还没有， 是吗？ 对，因为我写歌的，怎么说一个原则，就是我不去小视自己的感情，我不会说我没有这样的感情，我硬要说出来，对，所以是。只要是我觉得音乐创作只要是成熟的诚实的，对，那他就不会说给你带来痛苦。 对 哦，我觉得举起真的是一个非常坦然的这么一个心态，就是把所有自己的想法真实的全部都坦白，然后呢就是交给我们的歌迷，交给我们的听众，然后就是通过用音乐的这种手段，就音乐只是说作为这份坦白的事实的一些修饰，但是并没有篡改。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还是真的很难得。哎，因为刚才你说这个特别温柔，然后特别怎么说呢，不能说温柔，是温润，但我觉得我刚才就在想一个比较犀利的问题。 哎， 因为现在作为歌手也好，作为这个音乐人也好，就是可能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觉得我做这么温润的歌曲很难火起来啊，或者说是不能快速火起来。你不会因为这个而着急吗？ 其实我心里面想做音乐这件事情，只要我不亏本，对对， 就可以了。 对对，就是说，如果我能持续的靠这件事情养活我自己，我的家庭和我的音乐继续的创作的话， 就可以， 我觉得就可以了，没有说一定要马上就那么火，因为毕竟也已经做了很长时间，对于我的心态早已经不是那么急切急躁，对对对。那我觉得就是说，不如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自己想做的事情，对， 是的，我觉得这个不能说十年磨一剑，但是确实好事多磨，好音乐也是一样的。就一个人，我觉得他得强大到什么程度才能够，真的是充耳不闻，就谁火跟我没有关系，我只要坚持自己的步调就可以了。 对， 哎，但是你有没有身边的朋友，或者说，可能熟悉的人，突然间，哎，他哪首歌一下火了，或者？对，有吧， 会，因为本身我是就是参加过选秀节目嘛，然后我在2013年的时候就是有很多快男的其他的选手其实也都是我们比较熟悉。 2013年， 对，就是有， 哦，是华晨宇， 对，华晨宇啊，左立啊，他们， 对， 然后他们后来就陆陆续续都在这条路上走得还挺顺利的， 是吧？ 对，就是你说会看着一些可能会还会比你年轻的人，对，是都会，哎，就是很早的获得了成功， 但是你也不会着急，对吧？ 对，但是眼热是没有用的，对， 对， 就你包括甚至最。我最近才经历的一件事情就是非常有意思，我讲给你听。 好啊， 就是我一个朋友介绍给我一个最近还蛮不错的一个民谣歌手，他叫小月老板，对，然后他最近在巡演嘛，然后当初被介绍给我的时候，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说，哎，居喜哥，我是听你的歌长大的， 气死了。 所以他是在大概2011年的时候，对，他在上大学的时候有在听我的歌，然后就开始写歌， 然后就一下就火了， 对，来当对民谣歌手，但最近就是蛮火的，对。对，然后就是说你这辈子甚至还有机会会经历这种你的歌迷现在比你火的这样的一种， 但是其实也无所谓了。 对，就是我就觉得非常棒，因为我发现，哎，我的音乐有启发到一个别人，然后让他去找到了自己的音乐的道路，就让我觉得，哎，很开心。 是的， 对。 前段时间也是我们的一个嘉宾特别特别逗，他见到我特别激动说，道道，我真的是听你节目长大的。我说啊，哎呀，我当时不知道怎么接，哎呀，我的天哪，我这个老心脏真是被扎的已经是无处安放那些刀了。不过我早已经习惯了，毕竟人到中年，你不得不承认他就是这样的，虽然我还是活泼可爱的小姐姐。好了，还是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那今天呢请到了非常可爱非常温润的举起，唱歌也是非常的好听，待会儿对还是会有很多很多的好歌要带给大家，但是我们中间要稍事休息一下。 好的， 举起你可以去喝点水，我觉得， 真的， 对， 太干了， 是的，还有几秒钟的时间我们就要开始一个公益广告，接下来很短哦，我们就要回来了，不要走开， 拜拜。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 北京榜样， 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好啦，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晚上好，我是道道。今天呢，请到的就是歌手、音乐创作人菊起，欢迎。Hello， 哎，现在回到我们的现场了吗？ 好，回来了， 回来了哈。 嗯， 这个喝完水润过了之后，这个嗓音会更加的棒。对，那大家如果想看到我们的现场呢，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就是在微信上面关注。公众账号啊，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方直播间菜单栏当中的挑战新歌声就可以了。 嗯， 还有一种呢，就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然后也是可以的。嗯，那到时候就看看大家怎么支持我们哈。 哎， 好，那么举起平时，哎，平时你，我觉得你的声音特别适合做主持人。哎， 是吗？ 对啊。 我其实前一段时间在12到13年之间的时候，我有在别的有台 有台 做过一段时间 DJ。 对， 好的，好，有台啊，我去听一下那个什么节目。对，哎，那这样吧，就不如咱们俩今天你自己主持自己的音乐现场会好不好？就我们俩一起啊。 对 啊， 我是做那种深夜节目。 哦，真的吗？那我把电乐拉下来。我觉得你完全可以一个人撑场子，就是那你当时是有自己找背景音乐，还是你拿把吉他边弹边聊？ 基本上还是要找电乐的。 哦，是吗？ 对，没有办法长时间的一边弹琴一边说话。 哦，好吧，那现在没有电乐的话，因为我这个点电乐不太合适。那把你的夜色开场白，这也是我们明年的一个节目哟。 哦， 来带给大家好不好？嗯，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FM 982夜航班，我是你们的 DJ 菊起。希望能够陪大家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对，这个时候就应该有那种特别悠扬的钢琴曲。 这里是我的搭档道道，我们现在把时间交还给他。 好的，大家晚上好，我是道道。现在我们来接通第一个热线。喂，请问这位小姐，你有什么样感情上的诉求？ 哎呀，道道呀，我的男朋友他总是特别的晚熟，那该怎么办呢？ 特别的晚熟。 对， 哎呀，这个问题呢，我还真的是不能够完完全全的回答你。 嗯， 因为我觉得男人更懂男人。我的搭档举起，你如果要是遇到这样的问题，他晚熟，那么你会怎么样去帮这个小姐姐解答呢？ 那道道，我就为你点播一首来自歌手举起的《晚熟》吧。 哎，我的天哪，今天是心情上山了耶。对，这自导自演，主持人、听众，然后自己还是歌手。好的，那这首《晚熟》就 送给大家。 哎，大家 OK，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嗯。 监听里的 vocal 可以再大声一点，谢谢。 你像我眼底的疑惑，总让我不知所措，在这份感情中远远都做不到你要的成熟，远离一点是冷漠，靠近又不懂把握，在你眼里并不可爱的我的笨拙。你总说我 像个孩子似的追逐大人不屑的梦，不够轻松，不够优雅可靠之中，只能说都怪我太过晚熟，在你需要怀抱时候给你自由，你要安全的牢笼，伸手稳重，我却一味的温柔，真的全都怪我太过晚熟，自我陶醉的钱包放不了手，只能装洒脱装磊落装懂，却不懂为何牵着你的手到最后却和你都不熟。恋人一样甜蜜，又像陌生人的惊喜，一起般紧密解读你的蛛丝马迹，你总说我像个孩子似的追逐大人不屑的梦，不够轻松，急于奔命的漩涡，只能说都怪我太过晚熟，在你需要怀抱时候给你自由，你要安全的牢笼，只手稳重，我却一味的温柔，真的全都怪我太过晚熟，自我陶醉的钱包放不了手，只能装洒脱装磊落装懂，却不懂为何牵着你的手我却到不了最后，只能说都怪我太过晚熟，在你需要怀抱时候给你自由，你也安全的牢笼，只手稳重，我却以为的温柔，真的全都怪我太过晚熟，再也无法为你想出更多借口，所以算了吧算了吧，遗憾就算有，何必再纠缠不休，我反正我也和你都不熟， 谢谢晚熟。 哇，这首晚熟来自菊绮，太棒了！这首哦，我觉得你这首歌，应该是这我们唱过的三首当中难度最大的一首， 很难。对， 真的，我觉得这首歌连续的高音，这个在 KTV 一般人挑战不了啊。 对，他就是总是在一个换声区上，然后 对 来来回回的。 对，总是在作死的边缘反复横跳， 疯狂的试探着。 是的，对，所以一般人挑战这首歌，哎呀我摔实在是唱不上去啊。 对， 嗯，对，那当时写这首歌的时候，你就是只能说明你唱得太好了。一般那你有没有想过说写一些歌曲易于传播？ 会，就比如说无法停止，我觉得就是一首蛮洗脑的歌，你听过一遍之后，它那个旋律，哒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啊，对对对对， 就会一直在你脑海里面转，对， 是的，只要你听上，只要听上三遍，基本上呢，这首歌你就可以哼出来， 对对对， 听五遍记住词，你这首歌就可以唱出来， 对， 再听两遍，你就可以被洗脑然后传唱。 但是我从来不会说在创作阶段就刻意的去写一些神曲之类的。专门洗脑的那样歌不会，还是说要好听一点，然后对，然后大家能够记得住是最好了。对 对，其实我觉得每个人的音乐风格是不一样的哈，就是像晚熟这样虽然是高难度的歌曲，但是呢确实怎么说呢，懂的人 就一听就知道，哇，这首歌的制作一定是非常非常精良的，因为无论是从这个节奏上啊、曲风上，包括这个难度系数上，都是很高级的。 它是一种城市乐队的风格，其实包括我们乐手在、排练这首歌的时候、其实也都觉得难度非常大， 真的 是对自己是一个很大的提高，不论是我们、对唱歌的还是对弹这首歌的人， 是的， 对 这个鼓点都是三拍子的，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鼓手，叫卷毛老师，他以前是陈绮贞啊，然后周杰伦老师的鼓手， 嗯， 对，能跟他合作其实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 哇，好棒，好棒，好棒哈！对，那咱们还是说到这首歌《晚熟》嗯。那刚才呢，我们的这个挑战新歌声982夜航班的小电台，对，就说到这个问题。 哎、 一般来说，男生哈、就同龄的男生和女生，男生确实比女生要晚熟， 没错。 对，但是很多的时候，因为女生呢，她就是一个这样的一种生物，她虽然自己很成熟，可是她需要依赖， 对， 所以她希望对方比她更成熟。 哎，确实是这样的， 对吧？ 对。 所以你经历过就是自己喜欢的女生会觉得说，我觉得你太不成熟了。 嗯，会啊，会。 真的吗？ 还是会的。 这个时候你会就什么感觉？会觉得很委屈吗？ 一开始是会了，对，所以这首歌其实它也是一个，以男生有点委屈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去写， 是吧？ 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实对于我自己的做法，我还是说会让自己努力的去提高， 是吗？ 对。 可是成熟这是一个过程，它应该是需要人去经历很多， 对，它需要时间， 是的， 对。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要有一颗愿意去体察对方。观察，然后去愿意去懂得，愿意去付出的，就是其实常常我们不是说自己缺乏时间去变得成熟，而是有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凭什么。 哎，对， 对， 我觉得这个说得很对， 这样的心态，对。但其实说，如果说你觉得确实你的晚熟给对方带来一些不太愉快的经历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要去自己主动的去改正，去成长。 对，千万别说啊，我凭什么要怎么怎么样？ 对对对， 因为爱情就没有公平的，凭什么？凭你爱他呀？ 其实最大的不成熟就是凭什么？ 是， 对， 哎，基本上就是成熟了之后，哎呀，行了，算了算了， 对对， 就这样吧。 对，你说什么都好。 对，那你现在觉得自己是一个成熟的人吗？ 我觉得比以前要好多了。我只是说把自己，不成熟或者说还去冲的地方放在自己的事业上。 嗯， 对，在创作和唱歌这件事情上，我是不会服输的。我会 永远都不会成熟。 对，凭什么？ 对 对。 哎，我觉得有这个冲劲儿也是很好的啊。至少在事业上，我觉得可以拼尽全力，为了自己的梦想。其实现在也不是说单纯的梦想，我觉得你已经是把梦想和现实结合得很好了。 对，也是我的事业。对 对，好吧。那么说到这个事业哈、还是非常重要的。 对， 现在事业几乎占据了你生活的20%呢？ 这得看时间，因为歌手他这个职业他就是一段一段的。 是吗？ 对，比如说我前一段时间真的是我在来这次节目之前，我已经连续的在外出差了一个多礼拜， 就是巡演。 对对对，在巡演。 把巡演说成出差，这个突然间觉得 很商务、 很商务的样子。对 对，因为我是这样的，我从小接触的环境就是把这个叫做出差。 对，好的。 然后对，然后就是头三天是连着唱了三天，然后后来就是隔一场有隔一天有一场，隔一天有一场，就还是非常疲劳的。对 对，因为是校园 巡 回。 对，我们滚石公司和芊芊做的一个滚回校园的这样一个巡回演出。 滚回校园， 对对对，我觉得还是、 这个很有创意哦。 对 对, 对，我觉得还是要很感谢就是年轻的同学们，因为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感觉自己也变年轻了很多，他们是非常热情的。就所以我觉得歌手其实一般都是很喜欢在校园里面去唱的，即使他不是一个说报酬多丰厚或者是怎么样，这不是我们所要的，对，因为我个人觉得哈，歌手艺人就是他最想要的其实是跟观众的沟通，对，这样一种心意相通的感觉，我觉得比其他的什么任何的报酬都要来的珍贵。 是的，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非常让人觉得很宝贵的东西啊，因为我在想现在的大学生，你想都是00后了，对，有的可能00后他现在接触的科技也发达，自己什么什么都玩得特别溜，就很多可能他 不太愿意，或者说觉得这种形式，因为校园巡演可能从若干年前就已经是、就开始流行了， 很流行了，对 呀、一直到现在，我在想是不是这些年轻人会觉得这种有没有无所谓，但是事实证明他们还 是 非常非常喜欢的。 因为音乐这件事情，你一定是要到现场，它才会有最大的一种威力。 对 对，所以我是非常高兴，就是现在的年轻的同学们，他们还是能够享受音乐的现场，就跟我们那时候是一样的，就是包括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会感觉到自己依然是非常年轻。对， 是的，本来也很年轻。对，因为举起不光是自己是一个音乐人的身份，其实你还是有自己的乐队的。 对 对 对， 并且是在乐队当中担任主唱，对吧？ 没错。然后我们乐队在今年的平安夜的时候，依然会回到我们组队的 12月24号、 对，12月24号，在我们南开大学所在的城市，在天津，对，会有一个我们的第一次的售票演唱会，是作为我们，就是我作为职业音乐人的第一次的售票演唱会。 哇，这个好珍贵啊。 对对对， 是的。那我在想哈，因为大家通过节目当中看到的你，包括你的歌啊，知道是一个很温暖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然后也很温柔很温润。那你在乐队的现场，因为乐队相对来说是比较燥的， 没错， 那这个会跟现在的形象有很大的反差吗？ 会 真的、 就是对，我大概每次以乐队形式演出完之后，立马会瘦1到2斤。 真的呀？ 对，因为说就是有一些比较燥的歌，然后我会非常就是 卖力。 对，一方面是卖力，因为我自己也非常激动，所以对会很用力的去演唱和互动。 对，所以说看现场还是非常非常嗨的。 对，你会有这种能量的体验。 对，其实这个今天举起给我发来了很多现场演出的照片，但是呢，我就没办法全部都给大家展示哈，就有一张，我觉得这张是特别有感觉，然后就把它挑了出来。就感觉像星光夜现场的感觉。对，背后你看五彩斑斓的星河，然后举起静静地站在中间。这是什么时候的演出？也是在校园吗？ 我想要看一下。 对，你看不见哈。呀， 我看不见。 Sorry， 是一个立麦，然后你只有你一个人穿了 一个 风衣。 这首，这张照片是我今年刚发了专辑的时候。对，刚发了专辑的时候，它其实是在北京的一个 live house。然后我们做第一次的新歌发布会。对，这样，然后当时是就是说我终于产生了这样的实感，就跟观众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会有种我现在真的是一个职业的音乐人了。 对，我真的是一个音乐人了哟。 对 我也会有自己的粉丝哦。对，现在应该粉丝也有很多了吧。 有这么一些了。对，我其实就是 支持你的。 对，很珍惜他们每一个人。对，包括我有的时候当嘉宾去别人的演出，然后也会 他们也会跟着去。 有的时候，对，有的时候就是他们会关注到我的信息，比如说我这次在苏州给人当嘉宾，就是有一些苏州的歌迷就也去了现场。对， 其实你说，哎呦，我也没有那个告诉你们呢。 对对，发完预告之后，就是说我当时就在现场说有没有我的歌迷，然后还真有几个人举手，我就觉得很开心， 很开心。 对对， 是的。那歌迷见到你会不会你的歌迷是跟你的性格差不多吗？也是。是比较温和的。 是的。 举起你好啊，今天好高兴啊。 对对对， 都终于来到你的现场。 对，可不可以帮我签个名啊？好不好？谢谢。 对， 就是很客气，然后都很可爱的一些人，跟就是这气质跟我们还真是蛮有点像的， 有点贴合啊。有的就是举起，我的天哪，我终于见到你了。 那样的少，我跟你说。对，就像我的歌迷的话，他们在比如说社交软件上面的互动啊，然后包括其他地方，就是那种说的并都不是特别的积极。对，但是呢他们一定会默默去买票。 你看看，这属于实干派的。 对， 不行，但是还得培养大家的口才啊。因为万一要是在网上，你比如说有那种兴风作浪的，然后需要去这个辩驳一下，咱不能说撕那个什么啊，但是呢如果要是说我不善于说，那我就默默了。那岂不是要气死了？ 问有的时候就是说如果是我这边有一些什么麻烦的话，他们其实也是会有挺身而出的时候。有一次在2013年的时候，对，因为我们 其他的选手的歌迷，然后我们起了一些矛盾，对他们也会站出来， 是吧？ 对，这个时候就还是很非常给力的。 对，以为我们家好欺负吗？啊，我告诉你，对，基本上粉丝还是非常护主。其实这种不能说护主，就有点像这个自己家的孩子要护犊子的那种感觉。哎、 对，对对对， 是。好了，那么非常可爱的一些歌迷哈，我觉得就是什么样的歌手、什么样的偶像跟什么样的歌迷，这个气质一定是非常贴合的。好了，那么接下来呢，其实我们今天还是有挑战环节哈，不如先把这个挑战环节带给大家。 好啊好啊好。 对，这首歌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经典了。 对。 那待会儿要把这首歌带出来，那还是以伴奏的形式吗？ 其实我想还是想介绍一下，因为这首歌是当时我在2015年的时候参加滚石原创音乐大赛的时候，我在决赛的时候，他当时有一个翻唱曲目，然后就改编了这首歌。对，因为时间没有来得及把伴奏做完，所以我是到后来才在演出的时候，就是说自己重新把这首歌编曲了。对，那这首歌其实是来自娃娃老师，由李宗盛老师创作的，叫《漂洋过海来看你》。 对，这首歌就是触动了多少人哈、好吧， 是 等你来挑战，我们马上开始。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 挑战， 等你来挑战。 继续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的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已，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 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漂洋过海来看你， 哇，太棒了！漂洋过海来看你，这是来自居奇改编的版本，这真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改编了。我说，对，因为这首歌原唱是娃娃嘛，然后就觉得，这也是写的他自己的一个人生经历， 没错， 就真的是让人听完了之后痛彻心扉。 对， 但是我觉得你的改编是很有你自己的这种味道哈，就是可能少了那么浓烈的悲伤，但是呢，多了一些。怎么说，就是宽慰的色彩。 更多的是思念吧，我觉得。在这个里面，就是说我可能没有那么凄苦，但是我会想说把这种悠长而炙热的思念来唱给大家。对。 是的，娃娃基本上就是那个看着他远去的那一时刻的心情，然后这个版本就是过了十年，然后再回想时候的这个心情。 漂洋过海来看你的心情。 对，是的。好，那么是今天的挑战曲目，挑战成功， 谢谢， 很棒很棒哈。这也是当时比赛的时候决赛唱的一首。 对。 啊，那当时这个获得冠军公布的那一刻，还记得那个心情吗？ 其实我还是非常开心的，但是你在一种极度的喜悦的时候，你反而很平静。 很平静，哎，也对啊。 对，因为你会觉得，哇，真的耶。 哦，原来是我。 对对，是我。 是我吗？ 哎呦，不错。 哎呦，不错。 对对对。 好的。 事实上，因为我对于自己的期许其实还是蛮高的。对，我会觉得是会有可能会拿下这一次的冠军。对，他不是他不是上天突然赐给我的。 他不是偶然。 对。就是我以前在听过一个就是。一个奥斯卡的颁奖典礼上有一个拿了影后的那个女演员，然后她当时说，当你就是你付出了所有的努力之后，她无论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你都会坦然的去接受，不管是失败或者说是成功，尤其是成功，你会轻声的告诉自己，这是我应该得到的，对，这是因为我有做到我应该去做的事情， 是的，只要努力过就不后悔哈，好了，那么今天呢，这个时间还剩三分钟，哇，我们还有两首歌没有唱，一个是离开，一个是一分钟的。 那我们来唱一首新歌好了。 来来来，好的，好 的。离开这地方， 离开这地方，是吧？好，那我们就唱到结束，好不好？ 好的， 好嘞。离开这地方，哎。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收听的就是活力 music， 我们明天再见啦。最后一首歌来自举起。 离开这个地方吧，这儿的空气都不再是呼吸。离开这个地方吧，只带上身边最贵重的东西。离开这个地方吧，离开那些听不懂你的人群。离开这个地方吧，就连一句再见都显得太多余。离开这个地方吧，到最遥远的世界尽头旅行。离开这个地方吧，和最原本的自己不期而遇。离开这个地方吧，把那些那是悬而未决的问题。离开这个地方吧，把那些能记住的全部都忘记。忘了所有虚荣的借口，忘了不甘心的错。这颗乏味的星球，你说过的话，未曾受的伤，离开这地方吧。离开这个地方吧，到最遥远的世界尽头旅行。